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好啦，好，又翻嚟到第二节啦。咁啊，承接翻上次啦，咁啊，一上次咧就記得講到就第36嘅卦咧就地火明夷，咁所以今日咧就由37開始講37卦。咁啊，我哋睇一睇個 PowerPoint 係啦，咁啊，大家可以睇翻熒光幕嘅左手邊，咁一張咧就叫做家人， 係 啦，咁啊成張嚟講，我哋叫風火家人。咁啊張牌咧就好明顯咧，就一家人啦，有大有細啦，咁啊好快樂、好開心咁啊喺度聚埋一齊啦。啊，咁其實個卦意咧當中，如果係抽牌當中抽到呢張牌咧，其實都係好嘅，即係代表咧有合作啦。即係好似成家人咁，好開心咁共事啦。即係譬如同喺事業上啊，同同事啊，或者 partner 啊，咁都可以有一個啊幾好好嘅拍檔啊。啊，甚至乎合作上咧，就好多都傾得到啊。啊，即係唔會話唔協調啊。啊，咁啊有商有量啊咁樣。咁而當中當然是一個開心愉快啦，如果關乎到姻緣愛情咧，其實都是達到一些所講的談婚論嫁的階段，甚至乎其實就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啊，可以結得成婚嘅，如果真的抽到呢張牌，其實問的問題都不需要話太擔心嘅啦，另外一張咧就38。咁呢一張咧就有個攜字，咁我哋成張牌讀火宅攜。咁其實睇到張牌咧，一男一女背對背，唔抽唔彩啊！ 攜 係啊，即係我哋都大家都唔彩大家。即係如果你抽到呢張牌咧，其實喺個卦意上咧就即係話即係唔係咁合。 背離係 啦， 係 啦，即係嗰個有個叛逆啦，亦都可以講係啦，背離啊，呢個意象喺度嘅，咁不合就意見不合啦，即係你大家都傾唔埋攣啊，甚至乎咧可以話嚴重到咧有爭鬥啊，或者點講咧，即係個彼此間咧就發生一啲唔開心嘅事啦，爭執爭鬥咁啦，咁而喺呢張牌咧，仲有就係睇到佢。叫火宅攜，咁呢個上卦咧就係離卦，就離啊為火，火啊向上升，咁下卦咧係一個對卦，咁對卦咧亦都係講同水有關嘅，咁亦都係代表辛金，咁即係亦都意味住咧，因為水啊向下流，火啊向上升噶嘛，咁啊總之就一上一下，而且咧水同火係相克。 火又黑， 系啦， 水又黑咗， 系啦，火又黑金，系啦，水又黑火， 水又黑咗火， 系啦，咁大家都唔相讓啊！即系其實抽到呢張牌咧，如果你喺工作上或者運程上咧，可能誒當時你同一啲同事啊、拍檔啊之間啊產生一啲問題，根本係嚴重嘅程度去到唔抽唔睬噶啦，甚至乎一係唔出聲，一出聲咧就噼啪咁啊，有爭拗啊、吵鬧啊咁樣咯。咁而且咧就有埋一啲佢個意象當中咧有一個傷害嘅意象嘅，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叫做血光之災啦，叫做啊會有呢種意象啊，所以真係喺呢張牌抽到嘅朋友咧要注意啊，凡事真係一定要咩咧忍讓啊，要坐低慢慢傾，平心靜氣就唔可以再抱住一個我一定要拗贏你， 就好似兩公婆嗌交咁 啊，拗唔贏你咁啊。但是他又不是说床头打交床尾和，因为刚才一卦都讲了。 中国有一个词语叫做攜圍啊嘛， 係啊， 攜圍即係好耐冇見嘅意思。 係啦，咁所以大家唔抽唔彩咯， 唔抽唔彩。 係啦，就係咁解咯。咁所以如果一問到姻緣愛情呢啲咧，咁啊你就唔使諗啦，即係一定會有結果啊！呢啲就肯定噶啦。啊，咁啊再嚟一張39呢個剪卦，咁啊水水山剪。咁啊其實個卦意嚟講咧，嗱喺張圖咧，我哋睇到一個人。在一張牌的下低，他張牌呢就如果應該沒有看錯呢， 嗰呢個人咧就有支拐杖嘅， 要向上 行，係啦，向上行個感覺上咧就好艱難啊，同埋咧佢係冇著鞋嘅啊，即係話佢行條路咧就好崎嶇下啦。咁啊，前邊一嗰段路咧都係比較 剪已經係唔好意思啦，已經 咁啊辛苦啦，都辛苦啦，係啊。如果喺問事者抽呢張牌咧，都係表示咧即係比較。是一個凶險的意象嚟噶啦，嚇咁啊運勢嘅時候咧，就係或者同埋感情啊嗰啲咧，全部都係俾我哋感受到咧一個係騎虎難下啊，呢個困境啊，啊都唔知點做好啊，咁啊所以你行嗰條路咧都特別艱辛個人啦，啊咁同埋咧又亦都要防小人加害啦，就千祈唔好去涉及一啲啊做一啲危險嘅事啊，或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啊！咁呢啲一定要緊記啊！嚇， 即係唔好夾硬嚟。 係啦，夾硬嚟。如果唔係咧，你一夾硬嚟咧，咁啊，一定有一啲災厄嘅事情發生嘅。嚇咁啊，亦睇到呢張牌，亦都聽到呢度咧，喺愛情運咧，其實就係表示咩咧？你都係預咗分手噶啦。如果係拍緊拖，想問感情事嘅人，咁啊。都是預咗分手收場噶啦啊，咁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咁樣啦。咁啊，再嚟一支就四十卦 解卦， 解卦係啦，解咁點為之解咧？咁其實成個卦意我哋讀雷水解嘅。咁卦意當中其實我哋見到啦，嚟一個赤膊嘅一個人就被綁住，但係咧就有人幫佢鬆綁啊。咁其實呢個咧卦意就講話解脱，咁解脱咗，即係話你喺目前嘅問題得以解脱，有嘢幫到你嗱。咁我曾經有一個經驗咧，喺呢張牌當中咧，有個朋友當時去問一啲佢工作上嘅業績，咁啊當時比較愁啊，就未業績唔係咁理想啊。咁我話咁啱，咁當時我有副牌喺身，我話你抽張牌睇下啦咁樣。咁佢又一抽就係抽咗呢張雷水解，咁我就話俾佢聽，你放心啦，你業績嚟緊會有噶啦，咁樣，咁佢問我點解啊，我話你自己睇一張牌咪知咯，咁佢啊冇出聲，咁啊過咗大概都唔夠一星期啦，咁啊開始有生意翻啦，咁呢張牌就有咁嘅意思喺度，因為佢。亦都可以話俾我哋聽，佢係有人幫你去解決咗你嘅 解困嘅作用， 係啦，解困啊嘛，咁所以一定要把握當時嗰、那個一啲機會啦，要捉實佢啦、啊、自己要努力去做啦。咁、啊、至於講到姻緣嗰方面咧，其實就簡單啲講，就你有堅持就得噶啦，即、就、係、是、你睇中咗個目標而未成為情侶嘅時候咧，你去堅持咧，咁啊可以。事必成嚇，咁啊，再嚟下一個 PowerPoint 下一張，咁啊，四十一選卦， 哇，好凶險喎、啊，有 凶險啊， 老虎喺度喎， 成張牌咧，我哋叫山宅選， 啊，山宅 係啦，咁有個老虎，嗱，大家留意翻啊，個老虎咧其實就冇咬到個人嘅，咁佢係咬緊啲咩咧？係咬緊個人咧。抛出嚟嘅一啲， 有一只兔仔， 系啦，或者一只雀， 有只雀仔， 系啦。咁其实可能就系话，当时呢个人系一个猎人，佢有啲猎物，咁遇上老虎，佢抛啲猎物出嚟去俾只老虎，唔好袭击自己。咁即系叫咩咧？喺个卦意上，其实就系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即系话你要先失而后得，你要先付出，啊、你先至得到。咁一抽到呢張牌嘅人咧，就要明白到咧，你冇付出嘅話，即係有啲人好抵死噶嘛，成日諗住我唔需要付，我唔想付出，或者我係想有收穫， 唔捨得， 係啦，或者係啦，唔捨得，但係要記住，捨得呢兩個字咧，其實就係話俾我哋聽，你要有捨先有得啊嘛， 冇錯， 你唔捨出去，你點會得到咧？ 佢就可能就係拋咗只兔仔同嗰只雀仔， 所以咪救翻自己條命， 救翻自己條命， 係啦，如果佢唔係咁做嘅，咁佢咪分鐘連自己條命都冇埋咯，係嘛？咁所以就係話喺張牌我哋可以睇得到，最緊要就係話咩？你開始時係損失咗呢樣嘢，但係你唔可以去計較太多，因為命仔緊要啊嘛。甚至乎你喺工作上好或者生意上都好，你都要明白到要付出咗先啊。咁但係咧，你嚟緊嘅收穫咧就會更大。 啊，咁呢個牌意就話到俾我哋聽啦。咁而喺姻緣愛情嗰方面咧，如果女性咧抽到呢張牌咧，就會有損己益人嘅意象；而喺男性得到呢張牌咧，佢就會係咩咧？最得利嘅一方啊！咁啊，而要得到良緣咧，就最緊要咩咧？互相有個誠信，咁啊，同埋對待嗰方面咧，大家要坦白咧，咁啊。一定可以成功的、啊、到下一張有個益字，益咁呢個牌咧，我哋 係咪一睇就知道好卦？ 係啦，有益啦、啊，起碼有個益字先啦、啊。風雷益42卦，咁卦意咧其實都係有利益啊、好處啊、有貴人扶持啊呢啲咁嘅意思嚟嘅。咁啊，最主要佢運勢咧就係話俾我哋聽啦，當事人。就事事順暢啦，啊，家業有成啊，或者受到長輩嘅相助扶持啊，啊，最緊要就係咩咧？喺姻緣上嗰方面咧，咁亦都可能需要到咧，要長輩透過佢哋咧去促成你當時如果話，誒，我有意思想同另一半結婚咧，咁可能真係或者要去透過長輩咧去幫佢。啊，即係當然求婚啦，梗係要自己嚟啦。 即係冇拖拍， 啊， 咁要揾長輩介紹。 介紹，咁而家拍緊拖，亦都可能要借助長輩之力，令到嗰段婚事咧就 更加圓好。 或者時間上會快咗咯，咁樣咯。嚇，咁呢個牌卦嘅卦意就係咁樣啦。咁啊，再嚟一張，嗱、啊、呢、這個字有啲又好似個缺，但係就冇咗三點水。咁我哋成個讀咧，擲天拐，咁啊43卦，咁卦意當中咧，嗱、這、呢個拐字咧，其實咧就等同一個抉擲嘅意思嚟嘅，即係抉擲嘅抉咧就呢個剔手邊噶嘛，咁佢冇咗咁解，但係個意思係相同嘅。咁喺面對事情嘅時候咧，咁啊必須要做出一啲決定啦，話俾我哋聽。啊，即係有一個取捨啦。咁因為你睇到張牌咧，其實就好似 有雨， 係啦，波濤洶湧。 波濤洶湧。 啊，但係亦都有陸地喎、哦。啊，咁啊，你要做出個抉擇，你要點樣去面對你而家面前嗰個環境啊？啊，咁啊喺運勢嗰方面咧，其實佢唔係差嘅，都算係好嘅。但係始終因為你運勢好都好啦，你做任何事都有機會遇到咩咧？一啲困難啊，或者一啲危險啊，譬如去掛牌中話俾我哋聽啊，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原來去到呢個位置有條比較危急嘅，可能一條河啊，或者個海啊，啊咁我哋 啱啱落緊雨， 係啦，咁 山洪爆發， 咁所以我哋咧就要知道咧，就點樣去抉擇。即係點樣去揀，我哋點樣去渡過呢個難關啦？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個意思，就係話俾我哋聽啊，居安思危啦，小心有啲災害嘅發生喺自己身上啦。啊，咁姻緣運嗰方面咧，就會話俾我哋聽係男人咧就拋棄個女人呢個意象，甚至乎咧當時佢哋大家的關係咧，可能係其實係一種孽緣嚟嘅。可能是有呢、這個有呢個問題存在的嚇。咁、啊、另再嚟一支就係叫做天風救 天風 啊。咁、啊、呢個通常我咧就會讀救字係啦，天風救 救 44卦。咁啊卦意當中咧，其實咧喺牌度咧，我哋都會睇到啦，見到有五個男性排住隊。就是一個女性，但個女性又好似唔係咁抽彩咁啊，係嘛？ 卦其實麻麻地。 係啦，咁啊叫邂逅，咁其實卦意可以話邂逅嘅，不期而遇啊咁樣啦。咁啊，亦都唔係咁想象中嘅事情嚟嘅，即係你未必係諗到而發生咗嘅。咁啊運勢咧，咁其實我哋會解作就係陰長陽衰。咁啊，男人啊，慎防一啲咧因色而惹嘅 祸难啊， 系啦，啲色难啦，啲祸害啦，咁啊唔得上进啦，或者沉迷女色啊咁样啦，咁所以就话俾我哋听，处事一定要咩咧，慎谨慎进取，因为救个卦嗰个咧会带来一啲意外之喜，亦都会带嚟意外之灾。 咁有喜又有災，咁當然要睇你個事情而定，同埋你自己點樣去選擇啦。咁因為有時如果你拒絕咗嘅，因息而拒絕嘅，咁你就避咗個災禍嘛。但係你冇拒絕嘅，咁可能就有頭先好似阿天師傅所講嘅桃花劫嗰種啦， 係 有呢啲問題發生啦。因為咧，佢亦都講到咧感情事嗰度咧，都會同一啲情色有關嘅。例如男女對象咧就唔係咁理想啦，出現第三者啦，或者一啲本身有結咗婚嘅，又出現一啲婚外情啊，咁樣會有呢啲因息而招災嘅問題發生啦。咁所以有注意啦。咁啊，我哋再嚟睇下一張，下一張 PowerPoint， 咁咧就四十五卦嚇。有個 水 係啦，咁啊， 拔 水嘅水係啦，水卦咁啊，成支卦我哋讀澤地水，咁啊卦意當中咧，我哋亦都要會嗱呢個字咧，其實就喺卦意上就解作咩相聚。精英匯粹，咁因為嗱，太中我哋會睇到咩啊？ 好多人喺度， 係啦， 係咪考試啊？ 係啦，好似考試啊，或者讀書咁啊。其實咧，佢亦都就係話俾我哋聽咧，象徵住咩咧？當其時你抽到呢張牌嘅咧，即係話可能你身邊有好多叻嘅人，有人才啊，同你聚埋一齊啊。咁啊，呢個亦都有個聚集嘅意思嚟嘅。咁亦都代表咩咧？因為係你嘅能力而召集到呢班人出嚟。咁所以咧，可以話係你自己有個權喺度啦。即係你可能可以去吩咐到呢班精英幫你去做事啊咁樣啦。咁所以得呢支卦嘅人咧，就需要喺工作上咧做一啲重新調整嘅。一啲部署啊，即系唔可以墨守成規啊，或者仲系拿翻以前嗰套啦，要調配過一啲人手安排啦，或者甚至乎挑選過一啲自己身邊唔同嘅叻人去做一啲本身佢嘅專長啊，咁樣啦，咁啊，所以不論你喺計劃啊各方面都好啦，都要重新調配啊安排啦。咁而喺嗰個婚姻上咧，或者姻緣啦，講到男人得呢支卦咧，就比較係吉象；而女人攞到呢支卦咧，就可能會話佢過於咩咧濫情啊，或者太過於順從啊，順從過頭啊。而影響到咩咧？自身嗰個利益啊，咁啊，但係如果講到婚姻咧，都係一個和睦嘅，因為佢都係匯粹咗喺一個精英喺度咁樣啦。 最終嘅結果都係正面嘅。 係啦，結果係正面啦。再嚟另外一支星卦，地風星。 抽到呢支卦，如果買股票係咪？ 買股票好 唔錯啦， 係啊，係嘛？但係佢卦意當中都有啲。含義就係講轉變情勢咧，就好似啲風咧吹落葉，乘風而起。因為嗱，我哋見到張牌啦，佢牌當中嗰棵樹咧唔茂盛嘅， 係啊， 啊啲葉好似吹走曬咁喎，但係個景都仲好好靚嘅喎。 係啊， 咁當然啦，你啊，喂，講到買股票嘅，咁地風星有個咩啊？即係你係買股票問財運，即係嗰個股票有冇得升喎？咁梗係有得升啦， 一定有得升啊！ 但係相對地嗱，我有一個最近有一個經驗就係咩咧？有一個朋友咧，佢就問佢份工，佢好唔同佢老闆咧，就是、有啲意見唔係咁啱啊！咁啊，為咗一啲可能一啲身材工具而有一啲鬧咗啲意見啊！咁佢又抽張牌。佢就係抽到地風星，咁但係當時抽到呢張牌之後咧，原來佢係乜嘢升咗咧？佢又唔係升職，又唔係人工升，因為佢鬧緊意見啊嘛，係個鬧意見嘅事情 升級， 係啊，升級咗，即係嚴重咗啦，叫做，所以有時咧都要睇翻啦，係問咩先？ 問咩事？ 係啦，即係相對地，如果你話問病嘅嗰個病情都可能升級咗㗎，都嚴重。嚴重咗噶，咁所以咧喺個運勢嘅方面咧，其實咧我哋會講到咩咧？佢係有轉變嘅，好明顯嘅。咁講翻頭先，好似我嗰個朋友咧，佢而事實上就係因為嗰啲鬧意見嘅問題咧，而令到佢真係轉變咗，轉咗咩咧？轉咗工，冇做。 而去了做了第二間公司。啊、所以在這個時亦都告訴我們有這張牌出現，就是告訴我們你都是這個時候呢就應該要有一些新的計劃，即譬如例如轉工、就這樣說，就是例如轉工、甚至乎你在、買 一些資產、即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他會買物業、或者買股票呢，都有機會就是什麼呢，去轉過第二個啊、可能轉過第二個樓盤、或者轉過第二隻股、都不出奇的、而姻緣嗰方面呢就講到呢就話不宜過急，要慢慢咁樣展開追求，因為要知道呢欲速則不達，即係可能你會嚇怕對方啊，咁所以呢就要慢慢進行，就唔好急啊。咁再嚟一張呢，就呢一張就係、是澤水困，有個困字，47卦。 呢張就麻麻地咯。 呢張其實唔係麻麻地噶啦。如果喺我哋嘅概念嚟講，其實呢張可以話好差噶啦。啊，即係講得叫做冇咁激烈，就叫麻麻地咁解啫。因為點解你睇到啦？成張牌一望，有個人坐咗喺邊度啊？ 好似一個監牢咁。 係啦，所以就困咯，困卦，困住咗。仲有喎，佢台頭有張台仔，有張白紙，又好似揸住支筆，空白嘅喎，即係完全係諗唔到有啲咩寫喎，啊，完全乜都冇。 上訴定係點咧？寫張紙嚟上訴。 乜都冇，空白一片，可以話俾我哋聽。因為佢而家咧個困咧就擺即係困住咗喺個監牢度啦，所以掛意咧。一抽到呢張牌嘅朋友，即係真係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咧。其實即係話咗俾我哋聽咧，你喺個困局度。 如果係拍緊拖啊，為情所困。 係啦，咁啊，做事嗰方面亦都可以話，你面前或者你而家遇到一啲困難啦， 困難重 重，係啦，根本都唔知無從入手啊，係嘛？咁啊，想揾人幫又幫唔到。啊、又救你唔到，但係自己又唔知點行，空白一片，所以係一個艱難嘅啊。咁啊，所以咧就難有進展，即係話俾我哋聽，你依張牌表示啊，當時你就係運勢不如意啊，即係任何嘢你都係唔喐得，所以就其實喺唔如意呢個時間，你要知道咧，亦都有機會咧有一啲小人。可能搞搞震啊，係嘛？或者做嘢徒勞無功啊，咁啊，咁點樣去避免呢？咁啊，只能夠一個咩咧？等，乜都唔喐得，即係等啊！因為喺個運氣低落嘅時候咧，你一喐咧就一定有破損嘅啊！甚至乎你明明你決定咗啲嘢，覺得係啱都好啊，以往嘅經驗可能話俾你聽，你咁做係啱嘅啦，但係咧，因為你個運勢低咧。咁都可能變咗錯喎，因為呢啲其實真係我哋好多時都遇過呢啲咁嘅問題，都啊，譬如自己身邊啲客啊，都會有呢啲反映出嚟啊，自己都知嘅。咁、啊、所以一問到愛情啊，更加唔使諗噶啦，咁你就乜都唔好諗，真係等瞓下覺食飽佢啊，或者啊自己仲有能力嘅，咁啊去下旅行就算啦啊，咁啊盡量去等個差嘅運勢咧走咗先啊。咁啊，再嚟一支，咁呢个有个井字嘅，水风井48。咁啊，井嘅意思咧，其实个卦意咧，咁嗱，井啊，其实就系一个有范围嘅，一个储水嘅一个地方啦。咁其实所以可以解作咧一个井底之蛙，一个好小嘅水源，或者甚至乎如果讲格局咧，亦都系一个比较细嘅格局嚟嘅。咁啊，如果抽呢支卦嘅人咧，通常都系话俾佢听咧，你唔好做井底之蛙啦，系嘛？要识得咩咧？去扩阔你嘅视野啊，出去见识多啲，唔好咁短视，系啦，即系眼要放长远啲啦，系嘛？唔好只系睇目前嘅利益啊。咁除非你话我冇要求噶，我呢啲够噶啦，咁啊冇得讲啊。如果唔系咧，你。自己仲想係更上一層樓嘅咧，有呢張牌的意思就已經好明顯話俾我哋聽，千祈唔好做一個井底之蛙，因為井水咧，佢可以話俾我哋聽係穩打穩扎，係咪一定有嘅？喺古時，你個井雨水一落啊，除非你乾啊旱災嘅啫， 地下水 啦，係啦，咁你就一定會有水嘅，所以叫做穩打穩扎，但係水源有限啊嘛。 咁所以亦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咧，當時嗰個人咧，可能佢係缺乏一啲咩咧衝勁嘅，即係自己覺得誒、哎、我冇問題嘅，我自我感覺良好啊，我又唔需要啊要求好多嘅，咁啊即係缺乏衝勁，即係唔想再向前行啦，係嘛？咁所以話喺姻緣嗰方面咧。亦都可以講到咧，就話即係一啲愛情運啊，就甚至婚姻都好咧，都係只能夠就係話順其自然咁發展咯。啊，但係咧都係睇唔好嘅，因為啊有機會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可能對方另一半會覺得你唔得上進啊，只係要求個井就夠啦。咁你唔上進嘅話，咁啊尤其是男性啦，係嘛？女性覺得你唔上進，咁咪覺得跟住你都冇前途啦，係嘛？咁啊好容易咩分手嘅喎。咁一分咁就冇噶啦，係嘛？所以抽到啲牌嘅話咧，都係嗰句明白到個牌意咧，咁大家都要清楚到啦。咁牌意一講俾我哋聽咧，正常你抽得嗰張牌咧，就係有嗰件事發生緊嘅。啊，如果唔係咧，喺咁多隻牌當中，你係唔會話冇理由無端端會攞到嗰隻牌出嚟嘅。啊，緊有個意思喺度嘅。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講到呢度為止。咁啊。暫時就去到四十八，咁啊嚟緊咧仲有，因為總數係64卦嘅，係啦，咁啊仲有20多咧，咁我哋 就下次繼續啦， 就繼續。 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下星期再見。 好，拜拜。 拜拜。